我是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的主持，我是 Alice。 祝大家今年包包上满，买嘢唔使排队，行个好运，生意兴隆，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万年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每个月我们会最少两集，由 CY 阿 Win 靠 FG 和 David 为你追踪万年的最新动向，自认是万年球迷的你，记住看我们的节目啦。 好，回到来第三节的万年新闻时间啊，这一节呢犀利啦，真系我自己嘅期待已久啦，系咪先？即系我相信曼联新米球迷都期待已久嘅阿 Win 翻嚟啦。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真系我谂大家呢一期咧，都真系咧，一定有留意咧，就系曼联青年军，尤其 U19 嗰个嘅惨烈状况啦。咁啊，所以咧，喂，点可能唔喺新春佳节嘅时间咧，就揾阿 Win 嚟讲一讲，喂，究竟发生咩事啊？而家呢队曼联嘅青训嗱，但系咧。我頭先頭兩節我唔記得咗講嘅，咁有一樣嘢都要講翻咧，咁就其實今應該係2月6號啦，咁亦都係呢個有一樣嘢都我哋大家都應該都要時刻記住、永遠記住嘅，就係慕尼黑嘅即係恐攔事件發生啦。咁係啦，咁就雖然係新春佳節，咁但係就我諗呢啲嘢就大家都永記於心，因為呢樣嘢都真係關我哋曼聯即係青訓啦，即、就、係、是、一班 Busby Baby 嘅。即係一個不幸事件啦，咁樣好啦，咁啊呢單不幸事件咧，就我哋可以帶埋落嚟現在而家曼聯青訓嘅不幸事件咧，咁啊可以講下啦。咁啊首先咧就首先真係要講一少少背景啦，跟住阿 Win 就可以慢慢講下。即係我諗，如果大家都留意到曼聯 U19， 無論喺歐聯啦，喺英格蘭嗰個係咪叫做 U19 嘅聯賽啦，係啦。基本上是不是现在是12连败啊？ 是没错。 是啦 ,12 连败啊，是连败啊。同埋个入球应该是好，应该入球都是好少，就记得好多场是被人炒蛋的。是啊。 是没错没错。 是啦，咁呢咁真的呢是好明显是一个嘅青训灾难呢是出现了的。咁啊嗱，咁啊阿 Win 喺度真係要問問，即係要講下，即係雖然我知道大家可能坊間都開始睇到唔同嘅文章又好啊，唔同嘅即係唔同嘅即係消息啦，都會好似即係講到開始即係點解呢個情況會發生呢，咁但係我覺得冇嘢準得過阿 Win 喺英國嘅嘢先嘅，即係呢樣嘢認真。咁啊阿 Win 講下啦，即係其實而家究竟青年軍發生係咩事，同埋點即係其實呢一個嘅。即係災難啦、啊、我真係可以形容為災難啦、啊。呢個災難其實係幾時開始，同埋係咩原因開始？ 好，咁其實就一切啦，都係由費尚2012年嘅時候就開始嘅。咁樣由幾時開始就係 Jim Ryan 嘅退休啦。咁就係曼聯嘅呢個青訓總監嘅退休。咁、其實佢後尾咧就亦都有。頂翻啲人上嚟嘅，即係麥加亞啦嗰啲啦，咁就頂翻上嚟嘅。咁但係你都可以見到啦，咁就雲高爾嘅年代啦，咁就麥加亞頂咗佢一年咧，就頂佢唔順啦，咁就蘇格蘭嘅自我放逐啦。即係我就喺開頭，即係今個賽季開呢個時都講過，即係基本上係一種自我放逐嘅形式嚟嘅。好啦，咁自我放逐完之後咧，咁曼聯有啲咩人係頂翻上去？呢、這個都係我心目中一個大問號嚟嘅。咁初時就以為係 U18 嘅青年軍教頭啦，就係麥古尼斯，即係慕尼黑空難之後嘅一位暫代呢一個不殊比爵士嘅麥古尼斯啦，老麥古尼斯啦。咁佢個仔阿波麥古尼斯咧，就而家都仍然係 U18，你都以為佢兼任埋做青年軍總監，咁但係越睇就越唔對路，就係其實呢個位咧就一直懸空嘅。咁就再加上啦，咁其實如果再講多少少嘅背景咧，就係嗱呢一度咧係講緊大約係2004-2005年開始啦，咁就嗰個 青訓的那個規劃啦，尤其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啦，就是車路士啦的阿尤旺的入主之後呢，其實在2005年開始他們已經大刀闊斧地改革緊了。 嗯， 是啦，那就其實你計算那個年歲啦，因為八歲開始呢，那就是適合就有一個足球的招生嘅，即係英格蘭的各級球會入面，就包括曼聯啦同埋車路士。咁如果2005年開始係做呢一個嘅青訓嘅改革，咁即係第一批係享受到啦，即係遊王嘅嗰個年代就97、98年出世，即係2005年減八啦。咁、就97年嗰批嘅開始就係佢哋嘅第一批骨幹。咁當然嗰啲係未成氣候啦。咁、但係始终他们的上升，那我们就其实就是不进则退啦，这四个字可以讲晒。那再说上加商的地方，就是2012年开始啦，那其实曼城啦，我们的竞争对手，同城的竞争对手呢，已经是不停地的投入啦。再加上其实很多坊间都有讲到的一些资料啦，就可以再讲埋。就是我们的曼联的教练呢，尤其是 U18 啦，或者 U21 嘅教練咧，都係以兼職形式係居多嘅。咁、就所以變咗薪酬啦、待遇啦，甚至乎你嗰個工作能力上面咧，係咪能夠一心一意去為曼聯嘅青訓嘅建設去付出投入咧？其實就已經係打咗個問號。所以呢一度咧，其實係兩方面咧，就影響到曼聯青訓嘅嗰個嘅成績嘅。一方面就係教練嘅全職兼職嘅原因啦，另一個方面就係我哋頭先講，即係我哋競爭球會上面啦，其實佢哋都繼續發奮嘅時候，咁我哋仍然就懶懶下。咁所以你見到啦，嗱，而家呢一批咧，你可以見到U18 呢一批啦，就係97、98年嘅產品嚟嘅，就我唔計買入嚟嗰啲啦。咁所以你見到能夠有一啲叫做好少少嘅睇頭嗰啲咧，其實都係得翻我哋成日講緊嘅一個人嘅啫，係啦。咁、但係其餘嗰啲好似文沙啊嗰啲啦，或者係 Makila 啦，即係呢個可能大家比較唔熟嗰啲咧，其實就嗰、那個都是比較傳統英式為主，但是仲可唔可以出到好像奇華利啊、連加特啊這些算是英格蘭球員入面腳法細利少少嗰啲咧，就其實已經是不多，除了 Cam Griffin 之外，嚇98年出世的 Cam Griffin 啦。咁所以你見到點解我成日不斷咁強調，即係之前啦，即係我喺青訓嘅節目度已經不斷講過，話呢一批已經是最後一批咧，其實而家其實都驗證咗我之前所講嘅嘢啦，真係唔係危言聳聽。如果2011年嗰批嘅青年足總杯冠軍嘅成員都擋唔到機會，去到呢一批已經踢到一撇屎，已經係即係揚曬出嚟，12年、83年、84年，基本上都可以預期之中嘅呢一批嘅球員，咁大家仲夠唔夠膽用佢咧？嚇、啊，咁啊，雲高爾應該好夠膽嘅，我相信。 嗯，冇錯。 係、啦，咁就係啦，減税嘛，係啦。好越腳法勢力嗰啲，梗係唔入我眼啦，梗係要自己即係經過佢嘅提拔，即係證明自己眼光獨到嘛。 係啊，冇錯。 咁所以咧。咁所以咧，你都可以話啦，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咧，就喺呢個青訓嘅階梯上面咧，我都已經係冇乜嘢好講啦。即係因為呢一個嘅斷層嘅原因咧，唔係講緊話一兩年，係因為競爭對手，再加埋我哋好多嘅原因，就令到成個嘅局面而家係變得相當之不堪嘅。咁我而家補充少少啦，咁就曼聯 U18 咧就踢咗19場比賽，3勝2和14負，入23球，失咗43球，咁咧就淨失球咧就係-20。咁我哋嘅同城對手啦，就曼城 U18 咧就踢咗20場，就入咗咧就50球，足足咧係曼聯 U18 嘅2倍，失咗咧就22球，咁佢哋嘅得失球差就係-28嘅，係啦。咁就呢一個數據呢，雖然揸場啦，咁我相信實揸場就曼聯 U18 嘅能力都未至於入到27球嘅，係啦，咁所以呢就追上曼城嘅呢個入球數量呢，基本上就天方夜談㗎啦。 好，我有問題，我有問題，係因為呢，我如果咁聽，首先咁聽就係呢，我想問一下曼聯呢個情況在其他球會度，即係因為頭先講嗰兩間球會，例如車路士啦、曼城啦，其實都佢本身都有一個好龐大嘅資金掉咗入去成間球會入邊啊嘛，即係包括一隊啦，係啦，即係之前。好啦，咁例如譬如 其實仲有嘅，其實係啦，冇錯。 啊、你物浦嗰啲咁嗰啲情況係點咧？即係同我哋嗰、那個。有冇分別呢？咁但係嗱，如果係冇分別嘅情況下，咁就好更加想會知道就係點解即係大家可能即係嗱兩隊有錢嘅，佢哋資源多，冇辦法啦，即係佢哋亦都肯投嘅資源，呢、這個佢哋需要佢哋開始帶開咗嗰個青訓嗰個嘅優，即係帶嗰個青訓優勢出嚟。喂，咁其他球會未必有呢個資金，但係點解都未去到14連敗、13連敗咁嘅情況呢？ 咁就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啦，曼聯嘅 U18 嘅梯隊上面呢，你其實你可以見到相當之多呢，都係講緊一啲外援兵嘅。咁例如我哋有我哋嘅門將啦、後防啦、中場啦、前鋒啦，每一個嘅位置上面呢，都係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比較強悍嘅兵種，咁但係佢哋之間點樣去做一個連接，點樣做一個嘅投入嘅時候呢，佢哋之間嘅嗰個默契上面啦，係有幾好呢？其實呢樣嘢就完全係見唔到嘅，係啦。就雖然今年啦，我睇到18嘅比賽都唔算多，咁、但係你見到個人能力上面啦，因為就算我哋講緊成個 Cam Gribbon 啦，咁就算我哋嘅McKeeler 啦，即係我哋打一個防守中場嘅 McKeeler 啦。其實他們個個自己本身的個人能力是很強，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個別的兵種，例如 Charlie Scott 啦，這些呢其實他們的能力都相當之遜色，即是如果你說的是早兩三年的時候，基本上這些是坐硬冷板凳那樣的，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佢已經可以打到上嚟正選，長期正選。咁其實你都可以見到嗰個嘅不堪嘅。 係。 咁其實呢、這個問題啦，再加上就應該係講緊由費格遜退休去到莫耶斯，莫耶斯俾人炒咗之後到雲高爾。我成日都講嘅一樣嘢就係、是、佢有幾多少時間擺落去呢？你唔會期望霍華特啦嚟到去做呢一樣嘢嘅。即係你見到 David Gill 都肯做呢樣嘢，霍華特唔肯做呢樣嘢。其實 CEO 嘅角色是很重要的，那 CEO 已經不理班球員了，那就投入的資金上面又不多，再加上一隊教練對他們重不重視，有沒有是真的去規劃到一個Youth Team， 尤其是 U18、U21 的建設呢，所以你見到很多呢就是根據著他們個人喜好來到去做，做完之後呢就拆到整個 U18、U21 散曬之後、我即如果用兩代主帥來說，雲高爾那個創造力啦，即係創造呢一隊青年軍嘅隊伍嘅能力咧，係極度咧係出色嘅，係拆到 U18 就708落咁滯嘅。所以你好多見到咧，而家淨係官網嘅網頁上面咧，你見到好多仲排喺 U18 嘅球員嘅時候已經上咗 U18 踢。咁所以咧，而家變咗一種情況係揠苗助長，本身踢緊 U17 嘅就踢咗上嚟 U18。咁係咪代表佢能力係唔得咧？就我暫時真係見唔到佢哋有咁嘅能力。系啦，因為越後嗰批，而家講緊1999、2000年嗰批咧，係個質素係差咗好多。係啦，亦都係因為呢啲原因啦，所以你見到就已經係踢唔掂。咁至於回應翻啦，即係講完咗，就講翻譬如利物浦啊，或者我想講一講特別講個韋斯咸啦。其實呢兩隊咧就嗰、那個青訓嘅系統上面，佢基本上咧就。如果以一隊嚟講，就當然係唔值得講啦，尤其是利物浦啦，係咪先？ 冇錯。 咁就，咁但係去到佢哋嘅 U18 啦，甚至 U21 咧，其實就算係到隔離處，去到呢、這、一個Brendan Rodgers 係啦，再去到而家嘅呢一個高普嘅年代咧，其實佢哋嘅青訓嘅系統咧係完全冇喐過嘅。咁我所知嘅 Brendan Rodgers 咧，其實佢咧都一個相當之睇重年輕人嘅一個嘅 Youth Team 嘅建設嘅。其實那方面呢 Brendan Rodgers 其實是我所知呢就其實是做得就你不可以說很好，但是亦都未至於是雲高爾嗰隻的 destructive 啦，即係我咁樣形容啦。係啦，咁就呢、這個高普暫時我睇唔到啦，因為嗰個年期實在太短，咁我暫時 comment 唔到。咁、所以你見到點解 U18 你咪好 U18 暫時佢喺北分區啦，就係、是、排住喺曼城嘅後面做阿爾嘅。系啦，咁所以你见到点解？譬如就算利物浦咁样经历过换帅，曼联都经历过换帅，咁点解曼联变到咁不堪呢？咁、其实都系同嗰个有冇个发展蓝图系有好大关系。咁呢个祸根就我唔会话归咎于云高尔或者莫耶斯，其实早在2011年费格逊嘅时代，其实已经出咗问题。不过就仲系叫咗一种外强中干局面，即、就、系、是、我成日讲话有问题，但系佢就继续赢，咁所以就大家察觉唔到。 系啦，咁咁啊，我呢样嘢我又系啦，即系带开翻啲啲咁多就系，可能如果大家你会睇到喺云高尔旗下呢队曼联，即系如果大家净系睇面嗰阵啊，即系正如头先阿 Win 所讲，有啲人都会讲，喂，云高尔上任咗呢段期间，其实好似提升咗唔少嘅年青人上嚟，系咪先？例如。即係有講啊，麥利亞啊，Blackett 啊，今年嘅 Jackson 啊，甚至乎之前啊，可能即係譬如俾到機會 Linga 啊，今年嘅彭利娜啦，係啦，係啦，咁啊， 華利娜都有，係啦， 係啦，係啦， 又有集嗰個，係啦， 華利娜啦，係啦，華利娜啦，係啦，咁啊，再嗱，咁即係如果你淨係咁睇，我覺得，咦，似乎呢個領隊就真係幾眷顧住呢隊即係曼聯嘅青年軍喎。好啦，跟住就如果你再睇多陣咧，都好似好正嘅喎，係啦，即係譬如睇 U 廿一，如果純睇成績，而家 U 廿一嗰隊嘅成績應該係排緊第二噶嘛，喺呢個 U 廿一聯賽裡面。 係冇錯， 係啦，係啦，咁咧又係好似好有希望喎，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一睇翻。呢隊所謂 U21 嘅頭先嘅陣容咧，就係頭先阿 Win 所講，一係咧就係啲 U19， 即係真係現存可以見得人嗰啲咧，就俾人拱咗上嚟啦；一係咧就係、是、其實咧，我可以咁講啊，就係嗰啲其實已經係冇機會上一隊，只係咧未有機會離隊或者係等待離隊嘅一啲嘅球隊嘅球員喺度壓住頂住咁樣嘅情況咧。是冇前途嘅，即係呢個好重要就係呢班人裡面咧，即係除咗個 U19 嗰班頂上嚟之外咧，可能係仲即係睇下仲冇機會可以俾佢叫做上升之外咧，基本上係全部二字頭嗰班咧，就全部都係等 B transfer 嘅啫。咁即係呢啲係唔會有機會，即係難聽啲講句就係唔會係曼聯所謂青訓嘅未來嚟嘅。咁呢樣嘢係 啦。 緊要啦，咁就去翻阿 Win 頭先所講，去到 U19 嗰個情況。嗱，咁嗱出邊有啲報道咧，就喺度講即係嗰個青訓，即係卡靈頓啊，嗰個嘅落後啦，係啦，即係話即係人哋譬如曼城啊，頭先講車路士啊，即係佢會投放好多資源，依份可能係佢喺世界，佢喺世界各地其實都即係搲好多唔少嘅。人才翻嚟，例如車路士，佢真係無限簽咗超級多喺比利時啊，係啦，任即係好多嘅外嘅借將，即係嘅球員，跟住將佢借去世界各地噶嘛，即係譬如夸托薩，即係好似而家古爾圖斯啊，甚至乎而家好多即係佢借到周街都係咁樣噶嘛，車仔，好啦，去到曼城咧就得意噶嘛，即係佢一樣喺世界咧就 gap 咗唔少唔同國籍嘅人咧就喺佢嗰個青訓系統度成長啦。Even 仲有一樣有緊要嘅就係、是、其實啲球員嘅二代，包括例如雲佩斯啊，甚至乎高爾啊等等咧， 費查嗰啲咯， 係啦，費查都會掉佢個仔去曼城嗰個嘅體系度訓練㗎嘛。嗱，如果嗱其中一個好出色嘅就係今年已經上咗一隊，亦都之前都有講啦，就係應該之前嘅青年軍比賽亦都好出色嘅，就係呢、這個伊恩拿祖啦，係啦，即係上嚟啦，係啦，呢、這個球員我係真係好盛讚呢個球員啦，即、就、係、是、因為我喺呢個世少杯 U19嗰場嗰陣時嘅世少杯已經開始睇到呢個球員，咁後屘就知道簽咗曼城。好啦，咁我講呢堆嘢做咩嘢？就係我想問一下，好啦，究竟而家嗰個嘅即係內裏嗰個頭先講，我哋就講話個資金投入啦，或者個資源啦。好啦，而家我哋想討論深啲啦，究竟嗰個資源投入個分野咁大係？大喺邊一個位置？係個訓練嗰個嘅成個質素啊？喺個對於個球員嘅手刮啊？定係 even 埋連頭先講啊教練嗰個嘅教練嘅資質，而令到連啲球員二代都情願過去曼城而放棄曼聯呢？ 其實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在於佢哋嘅訓練模式啦。因為他們的訓練模式，尤其是由費格遜退休之後，他到現在暫時我以這季來對他說，你看到呢他們是全部都是以傳播為主，沒有缺乏 任何嘅比賽，除咗係佢平時打開嗰啲之外，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好致命嘅原因，同埋最大問題就係佢對於每一個球員，尤其是即係我舉個例子，比較極端少少，似曼城咁啦。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好完善嘅系統，就係講緊就算呢個球員將來做唔到，佢都可以咧幫佢去申請一啲嘅獎學金。去即係等於俾錢佢去讀書，即、就、係、是、做翻個就算足球界做唔到咧，都可能係從同足球相關嘅一啲可能訓練啊、睇理念師啊呢一啲嘅職位嘅。 嗯， 但係曼聯嗰個最大問題就係在於你唔得啊，咁你唔係冇簽scholar 咯，咁咪 free transfer 咯，咁就係咁噶啦，拜拜咁樣，即係就係咁啦，咁。呢一種咁樣嘅可能話落後啦，咁冇錯，曾幾何時曼聯呢一個金漆招牌或者係碧咸啊嘅年代，都可能吸引到相當之多嘅後生嘅朋友就會去投效呢一個曼聯嘅青訓營。咁但係隨住呢幾年啦嘅嗰個動盪啦，再加上即係頭先我都強調就係競爭對手嘅關係，其實就算有冇九十分鐘車程呢一個嘅條例都好啦，咁曼聯而家仲係痴痴呆呆咁樣，仲喺度不思進取，尤其是例如買一件嘅設備，一堆嘅訓練設備同埋 Uya 嘅訓練設備咧，我想強調就係完全係差天共地嘅。咁一啲譬如一隊訓練完之後可以使用嘅一啲按摩嘅設施咧，咁就 Uya 嘅球員係暫時係無法就進行一個 asset， 即係無法使用嘅。咁呢度已經係一個好大差距啦。另外就係安排比賽啊，或者係對於嗰個球員將來嘅後路嘅鋪排上面，係完全睇唔到一間豪門應該有嘅一個氣質。相反就相當之少家啦，真係你成才嘅話咧，就先至俾一萬磅走身你啦。就而家傳聞就話同 CBJ 續約啦。咁你而家見到嘅一啲薪酬啦，即係我哋講緊，即係雖然錢係一個好對於現在嘅足球嚟講都好重要，咁但係就算除咗錢之外，你對於一個球員有幾尊重嘅體驗咧，就其實係由佢足球以外，即係頭先所講啦，安排佢嘅父母啦，或者係佢嘅將來嘅將來嘅就業啊嗰啲嘅時候，曼聯呢方面係做得相當之落後或者相當之差，甚至乎對於青年球員嚟講係顯得相當之傲慢嘅。咁缺乏尊重嘅條件之下，咁自然就唔會揀你啦。 係啦，咁咧嗱，咁啊有趣啦。咁啊，去到即係今年就叫做爆咗個大災難，俾人見證到而家開始就即係輸到攤攤腰啦。好啦， 有排輸係啦，真係俾你心。 係啦，應該有排搞啦。係啦，咁我哋首嗱，我唔先講將來先，我先講下。好啦，頭先咧，阿 Win 其實都有各自都開始，即係都有透露，即係其實嗰個關於嗰、那個責任問題啦，即係究竟即係去到而家呢個青年軍災難嘅情況下，邊一啲嘅部門，邊一啲嘅位置係需要即係要去負翻，即係負責啦，即係去到呢個境地。好啦，咁我自己頭先聽到一個點咧，我覺得係即係曼聯即係揾嚟即係攞嚟死嘅就係、是、資源呢樣嘢我都冇得講，因為真係又可以有多有少嘅。問題就係個態度啊，即係你而家活我唔知係咪用以活華特為首啦，甚至乎係咪以格拉沙家族為首嘅呢個叫做董事層啦、啊、究竟佢點樣睇青訓呢回事？因為我覺得嗱，頭先講資源一回事，但係你個態度似乎亦都唔係諗住去搞好翻個青訓嘅。咁佢嘅意思，我自己覺得啊，係咪管理層嘅意思就覺得其實我哋已經咧冇得搞噶啦，即係放屁係啦，放棄態度係啦，算啦，都唔夠人哋曼城、車路士錢多噶啦，咁做咩搞啫？咁我不如即係有個青訓部門就收皮咁樣，我直接可能係搵到啲啱使嘅咪買囉，係啦，即係又唔係冇錢咁樣，係啦，係咪咁呢？同埋呢另一樣嘢我覺得真係好奇怪嘅就係、是、正如 Vincent 所講，而家正常啊嘅足球學校啊，我自己覺得係正常啊，即係根本就係你唔踢波你都可以安排到另外啲位俾佢去從事足球嘅行業又好，或者係其他行業都好，即係 咁你先会令到人哋觉得哇，我嚟到呢度唔会死啊嘛，唔系 系啦，即系俾人提供另一条路啦，俾人 系啊，即系唔系入到嚟系哇，大佬我踢到十六七岁，跟住话喂唔得，你太废咯，咁样喂你唔够班喎。喂，走啊，出去自己揸巴士，自己考牌啦，咁样，即系咁咧，你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个态度，系即系呢样嘢，我又觉得系咪真系同钱有关咧？即系咪同资源上有关咧？如果唔系，咁呢样嘢系摆明系态度，同埋系曼联嗰班人佢点睇青训啦？即系如果系咁样讲嘅，就话其实曼联系咪已经放弃青训？我可唔可以咁讲？即系我真系想提出个问题啫，曼联而家系咪谂住放弃？ 嗱，美國佬點諗我就唔知啦。但係即係若果你以我哋以一個職責分工嚟到去講咧，其實就最無可恕嘅咧，就必然係你個胡華特嘅，因為佢身兼咧兩個職位啦，執行副主席兼 CEO 嘅。咁 CEO 嘅職責，咁當然啦，係作為曼聯嚟到去同各支球隊嚟到談判之餘，即係如果你以 David Gill 當年做 CEO 嘅嗰個時候。除了你是为一队是提供一个建设帮代表球队去跟其他球队买人的之外呢，其实他也很需要去跟他的主帅去谈一谈究竟曼联是怎样去做。那为什么在 David Gill 的年代跟费格逊因为两个人相当之熟啦，还有合作无间、但是自从这两个走了之后啦，咁一来即係呢个胡华特基本上对于转会市场一开始嘅操作啦，即係再难大家我都相信都仲记得。而最大嘅问题就係在于佢只係一个我咁样讲啦，金钱出身比较重嘅一个人，佢唔系一个足球人。所以佢对于一支球队嘅规划，你见到好多时就係钱抌出去。抌咗出去之后呢，究竟有冇效？冇效，即刻抌，即刻走，好似当垃圾咁样抌走咗。你可以见到呢几年曼联一队做咗几多水雨，即系我成日都强调，哇！你抌咗成千几万磅，好似当你唔关事咁。即系当你买一件波衫，你都系贡献紧几 pounds 嘅时候。我相信大家真系要好谂清楚你所头先讲嗰句说话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你千几万磅，你都可以就咁蚀咗去。咁点解你唔可以阔绰少少？其实1500万磅，已经系利物浦啦，或者系曼城半年嘅一个开支消费嚟嘅啫。咁大约曼联睇翻，你睇翻年报嘅时候，你对于青训成个青训，我哋系讲紧由 U8、U9 去到 U21 嘅青训嘅投入，即设施上面嘅投入啦。每年都是讲紧大约1300万磅，是一年1300万磅，人哋半年是1500万磅。你可以见到钱的差距呢是实在太大了。是啦，是啦，蚀咗佢嘅钱，如果你抌咗落去，其实已经是有另一番。 是啊，是啦。 唔肯做。最大问题就是佢究竟有冇用个心，或者是佢点样去睇青训。所以我觉得即係而家嘅没落除咗自己态度，最大问题就是而家系冇一个长远嘅规划。呢、這個先至係最致命嘅原因。 咁係咪其實曼聯已經放棄咗？即係其實佢哋而家呢班管理，因為我自己覺得有個疑惑嘅，費格遜喺度噶嘛，即係費格遜應該喺個 board 入邊噶嘛，即係 even 佢升咗神台。 但係其實佢升咗神台，佢係代表住小眾嘅聲音， 係 啦。 咁 就佢有冇一個動力，或者佢係有佢嘅影響力，但係佢嘅影響力係咪令到？又即係不在其位啦，人走茶涼啦，即係用咁嘅形式嚟到講，佢係咪仲可以拱得喐啊 CEO 一個唔熟悉嘅 CEO 嚟到去抌錢落去青訓度咧？其實我係有一個疑問嘅， 嗱呢樣嘢真係呢樣嘢，我諗先係最重點啦。我諗你會見到就係當一隊嗱，大家都用同一嚿錢啦，係咪先？即係大家都係咁樣頭先講啦，即係波衫收入啊、贊助商收入啊，即係都係同一嚿錢嘅時候。唔係嗱，即係主要阿 Win 咧會特別個感受會特別深咧，就係、是、咧，我都明啦，就係、是、佢會見到就係、是、我哋都想講啦，迪馬利亞買翻嚟咪6000万咯，算啦，踢得廢4500万送走佢咯，1000万得啦，當蝕少少賣走佢，但原來呢1000万對於青年軍嗰個投入係可以相差好大嘅情況啊， 係 啦，就咁。我哋就會更加茫然，就係咁 原来啲钱一队可以咁揈，系啦，跟住青年军嗰边一个崩都要计到足，仲要等阿活华特批嘅情况下，又唔知批几耐。咁嗱，如果咁样讲咧，我真系觉得咧，曼联嘅青训咧，佢系谂住接档嘅。如果咁样讲，即系我睇唔出佢系谂住想做落去咯，即系佢摆明系 hea 啦，简单啲啦，难听啲讲句，佢直头系唔想做。但系我觉得嗱呢样嘢就真系嗱呢样嘢真系好影响紧呢间球会咧，究竟 形象啊？ 系啊，系你喺英嗱唔净系喺英国，起码诶你喺英国啦。你曼联呢、這个即系虽然我哋成日都讲曼联咧经历咗我自己觉得啦，格拉沙嚟咗之后咧。经过咗呢十年，其实佢已经系一间企业嚟嘅，好认真系一间企业，唔系一个球会，系啦。咁但系咧，你就算系譬如有嗰啲即系啲车仔啊，你啲曼城啊，佢都仲识喺度讲紧，我系用无限金钱嚟堆砌嘅球会，我系买好多人，但系同一时间，佢哋更加清楚就系、是。我唔能够延，我唔会永续噶嘛，我唔会永续地可以年年都喺度几亿几亿咁掉落去买人噶嘛，我点都要喺个梯队上面去建立噶呢样嘢。 所以曼联同佢哋系行紧完全一条相反嘅道路。 系啊，但系真系好 最担心嘅情况系， 因为真系好无稽嘅，即系你明明系佢哋自曼联，即系叫做喺英国嚟讲其中一间青训好成功嘅球会，即呢个系即。唔系传统咁简单，系其实系一个永续嘅，一个延续球会生命嘅一个全员嚟噶嘛。佢斩断咗呢个位置，我真系理解唔到嘅。咁 同埋最大问题都系啦，都系嗰句，就系一啲相关嘅资深嘅管理人员嘅离开，咁亦都冇相应嘅人员嘅投入嘅时候咧，咁呢个就系、是、一个最大嘅问题。即系就算你而家即系坊间嘅报道话，就算你揾阿不特。揾啊一啲有名气嘅人嚟教，其实真系我好强调一样嘢，就系青年军咧就唔系靠一个名气，即系就算甚至乎你叫阿韦拉过嚟教都好，咁就算韦拉嚟教 U 廿一，你都系输俾我哋曼联 U 廿一噶，系啦。咁即系你就算买咗几多兵都好，咁最紧要就系你临场嘅调度能力。Ron Joyce 呢一样嘢系远即系名气唔及。做球員嘅韋拉大啦，咁但係其實你所需呢一樣嘢係完全無得，所以有啲人話會任命翻呢一個不特嚟到做一個總監，其實我覺得即係呢一個燙手山芋咧交俾不特咧就唔係一個解決嘅方案咯，係啦，最大問題就係你要有一個體制上面嘅一個改革，重新建立翻你嘅嗰個道路，因為而家我哋。其实那个行的道路呢已经是离开了曼城，是我觉得啦已经至少有五年的一个发展的gap 的了已经是。嗯、是啦、嗯、即是我们要看到曙光基本上是要过了五年之后我们才能够评估，而且那个改革是由这一刻开始去做才是能够五年后才见到的成果，但是现在你是完全见不到他有任何蛛丝马迹是想去革新，是想去做一些的补救。系啦，完全系见唔到嘅，好似由得佢烂，由得佢死咁样算 咯。嗯，好啦，咁啊，讲呢、這个未来啦。好啦，咁啊，嗱，有传，因为呢个都讲啦，我哋第一节都有讲，有传言啊，即系英国呢边嗰边应该都几个报纸都有讲啊嘛。摩连奴有机会就入主啦。好啦，头先都讲青训咧，点都同个主帅咧，即系虽然话 C.O. 一定有翻啦，点样都同个主帅有关系噶嘛。 是 好啦，如果假若摩连奴真系入主曼联，咁啊，你点样？即系加埋而家，应该都继续系活华特、扎奇。咁你点样睇呢一段之后，即系曼联嗰个青训嗰个前路呢？以而家 执柒咗佢算咯，同阿斯一样。 系啦，我都同意。即系都无谓嘥米饭啦，如果咁样。 系咯，你1300万磅，你都接近啦，贴多400万磅，你都已经买到个布连特咯。你与其咁辛苦去撑住，去咁样撑住，咁不如你早早接咗算啦。嗱，横掂你而家做 recruitment 嗰、那个，即系做招生嗰个都走咗咯，都准备今季走咯。咁啊，顺带系啦，就停止招生，等呢一批。过完呢五年蚀咗6500万磅到，即系啦，抌咗出去啦。咁等呢批成熟走晒去嘅，咁咪 咁咪正式結束咯，長痛不如短痛咯。 嗯，係啦。 即係你其實你摩連奴你入到嚟，你做緊嘅都係啲好短視。三年內攞到錦標成功，但係對於青訓嚟件事仍然係一潭死水嘅時候，咁預期都繼續咁樣痛苦嘅，咁不如做早有個了斷。 係啦，因為好明顯，暫時我哋見到摩連奴嘅執教生涯裏面，對於年青青訓嘅冇話了解啦。 佢第二次上車嘅時候啦，其實佢都有話過啦，佢要以年輕球員為骨幹，咁買咗啲咩人呢？ 系 阿高哥斯达， 系冇错，法比加斯， 杜巴系啦，法比加斯叫翻杜巴翻嚟踢一季， 系， 跟住仲有泰利继续做队长， 系啦，系啦，咁啊伊文努威，嗰啲 啦，就系做伊文努威， 心境好年轻啊，全部都心境好年轻，系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明噶啦，咁啊，既然一众万迷都咁想摩连奴嘅，我第一节就咁讲啊，咁咪过嚟咯，嗱，一系两，我觉得两个方面都好嘅。佢教得好咪繼續上囉，即係佢如果真係教得好嘅咁吹佢唔上啊咪繼續去囉，係咪先，即係都係想即係萬迷㗎，想贏啊，係咪先，好啦，教拆咗仲好，係咪先，喂，冇嘢搵啊嘛，係咪先，摩連奴又話嚟想要，又話又請咗啦，又收皮啦，係咪先，咁冇，當乜嘢都冇嘅情況下，咁我唔知 CO 仲可唔可以留喺曼聯啦，加拉沙仲繼唔繼續喺度投資呢，咁樣如果即係呢隊波去到一個咁死嘅階段呢，其實我喺我角度嚟講覺得咁啱晒啦，重生啦，真係由頭嚟過啦。咁但係呢頭先阿邊講咗個重要嘅點就係、是我哋而家呢成個青訓呢系統呢已經係落後緊正常速度呢係起碼五年嘅。係啦。咁就算話即時想啊突然醒覺啊我哋要做返啊青訓啦咁樣。咁都起碼我覺得係每一年呢是会再褪后的，即是譬如你越迟去再搞，那个年份呢 是会越来越长，即不是说我三年后都还有五年，三年后可能是八年十年那个的 range 来的。那我希望呢就大家呢即是有因为喜欢青训见到曼联青训上位而喜欢曼联的球迷就注意啦。咁呢我好相信即係如果短期内我哋即係我相信我同阿邊甚至乎即係各位曼聯球迷都唔係好见到呢个嘅管理层係諗住喺青訓上面去做出任何嘅革新。好认真我係觉得唔会囉，呢个会唔会囉，除非佢炒咗啦，係啦。咁就所以就悲㗎，我自己觉得。 佢已经系当球队已经系一盘生意嚟到去讲，即係最快至少好似股票咁样啦，係啦，你见到嗰啲球员出入咁多嘅时候，其实佢哋已经系当好似啲股票咁样要止蚀啦咁样，佢唔系睇一个球队一个即係正常足球人嘅一个长远嘅，佢话系越嚟越唔似样， 係咪，係啦，即係唔系永续囉，即系唔系永续㗎嘛，云哥尔当然佢你问我我又觉得呢佢又梗係唔会睬你啦，係咪先，即係我过嚟摆明咬三年收皮㗎嘛，係咪先，我点会理你下面啦，正如阿 Win 所讲啊，我鍾意又搵下啲年轻人上嚟，我觉得好波喎，出波好劲喎，咪搵下 CBJ 上嚟囉，超你理得我啫，咁样係咪先，你理得我觉得佢出波好波啊，係咪先，三年后我唔关我事，或者下年喺度我都唔关事㗎啦，佢打成点关我胆子，係咪先，咁又可以繼續維護佢自己嘅形象，就係提拔年青人啊嘛，係咪先？係啊，所以一定 嗰個就冇持續性咯，係咯，即係今日就 A， 今季就 A， 下季就 B， 咁我係提拔緊，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只係求其亂咁掹啲草上嚟咁樣咯，咁啊掹到上嚟咪當交貨咁樣咯，好似即係好成件事係冇一種延續噶啦，即係我諗大家要見證到呢樣嘢，係連我哋嘅即係我諗。最呕心嘅一樣嘢就係你喺度不斷喺度話人哋金錢足球，即係車仔啦、曼城嗰啲啊嗰啲，喂，你人哋係有個永續嘅方案係出現緊，而我哋係嘥氣， 掉翻轉頭係啦，我哋係掉翻轉頭放棄咗我哋一個永續嘅方式，係啦，做咗一種極度短視嘅方式嚟到去做。咁當然啦，呢段期間一定係好痛，即係我唔係話反對金錢足球，但係你喺做得金錢足球呢一條路上面，如果你要睇到一隊波嘅持續性，例如好似連加特，你想睇到有連加特，你想睇到有 CBJ， 甚至乎係AP44嘅呢一啲嘅球員嘅時候，雖然 AP44 都買翻嚟啦，咁你要睇到呢一啲球員 係啦，能夠持續忠心地去為一隊球隊服務，唔會話因為week in week out 嘅關係而出現一啲不和啊嘅時候，係啦，真係係 fight for the club 係啦，而唔係 fight for the money 嘅時候，咁你要做嘅嘢就係去革新，去做好你嘅清貧。咁而家你做緊嘅，即係好似連加特呢啲，係啦，呢啲咁忠誠嘅仆人，做緊嘅呢一啲嘢，正正就係費格遜留落嚟，亦都係即係我頭先講啦，2011年青年足總杯冠軍成員連加特，係為而家嘅呢支曼聯帶嚟嘅一個貢獻。咁如果呢種嘅，即係我講緊胡華特嘅一種方式持續落去嘅時候，當你需要去揾個人去幫手嘅時候咧，當你回頭一望去青訓營，成批都是用不到用用爛爛的東西的時候，那你隊波那重點 就真的要等每年的6月12月才可以吃粒止痛藥來去救命。 嗯，沒錯。好，阿思偉有沒有其他問題？是啊，哇，咦，思偉可能都休息了。 啊，在這裡 OK， 沒有聽有邊講，但是沒有，我就是想講即係早幾年 U18 仲係仲係 Pearson 啊、Wilson 啊，仲係阿贊奴沙嗰年代嘅，嗰時我係好鍾意 U18 嘅。依家見到呢就真係好有啲心痛，即係好似阿 Win 話依家班人擺喺以前一定係後備，咁而家感覺真係好似係11個 VR 咁，係咪呀？ 嗯， 系啦，咁啊，所以就点解而家 U18 基本上我今季都系睇咗四场啫，都好坦白讲句，其实真系我作为一个即系青年军嘅专门负责青年军嘅负责人啦，即系文娱新闻嘅嚟到去讲嘅话，即系我本身都好想去睇多啲年青人嘅嗰个发展嘅，咁但系你见到呢一队波啦，即系就算可能我拉开少少讲啦，欧冠嘅嗰、那个。威爾斯的那個防守球員 Regan Paul 的時候呢，其實你見到都是有一點是壓苗助長的成分最多的，或者是 Jamie Dunn 即是詹美頓尼啦，這個雖然就沒有上到去，即是據聞會上 List B 的時候，其實這些都是講緊傷患很多的球員都可以做到正選，其實都是相當之悲痛的一件事所以完全是你是不會有意欲去追住呢一班青年軍嘅嗰個發展，即係唔係話唔想去重視佢哋，唔係話期望佢哋有一個改變、一個成長，而係呢隊波嗰個建設上面帶俾人嘅嗰種氣餒咧，就完全啲球員嘅質素發展上面反映出嚟，呢樣嘢先至係最悲痛嘅一件事。 你話教練係青年軍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啦，咁但係講真。除了教練之外，我覺得球會高層對青年軍的重視也很重要，因為你說摩連奴不重視青訓，但你看看車路士 U21 他的成績是很好的，其實是啦，而且車路士我記得 不是現在都是排第五第六頭， 車路士我記得他是那時 U19 是攞埋歐冠的青年， 那個就維拉都攞過添，維拉就喺歐冠 U19 嘅前身啦，歐冠 U19 嘅前身咧，佢都有攞過呢、這、一個我唔係好記得嗰個級叫咩名，因為歐冠 U19 咧就係攞嚟頂爛咗嗰、那個我冇記錯叫 Eon Future 級嘅嘢嘅，咁咧就維拉都試過攞過添，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以國外嘅杯賽嚟到講，佢當然有一定嘅標準啦。咁但係我所見到嘅車路士 U19 係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似去到曼聯嗰啲真係好使好用，係符合到當年啦摩連奴嘅嗰個節奏咧？因為當年嘅車路士 U19 咧，就我所知咧，即係我見到就華麗風格比較多嘅。系啦，咁就所以我都唔係好相信摩連奴會好鍾意用呢啲後援，係啦，真係好坦白咁句。咁所以呢度都係講緊一個風格上面嘅一個延續性嘅問題啦。咁雲高爾都曾經好想將佢嘅嗰套理念帶落去 U21 嘅，咁但係其實呢度可以都講埋啦。咁其實今季開始咧，其實雲高爾已經係對 U21 咧就唔再去 貫徹佢嗰套嘅風格。所以你見到咧，點解今年嘅 Uya 咧嘅成績咁好咧？咁或者踢嘅比賽上面啦，比一隊咧更加吸引咧，就是、因為咧，Ron Joyce 似乎我所認識之中咧，就 Ron Joyce 係行翻自己嘅風格嘅。咁雲高爾對佢嘅干預啦影響咧，其實係今年係比上年係少好多嘅。係啦，呢都可以講多少少。 嗯，係啦，咁啊，冇啊，大家仲冇啲咩關於青年軍嘅？可以再讲关于我哋嘅灾难，唉，我觉得真系有排讲，我觉得咁啊，但系咧，时间关系啦，系啊，咁啊，我哋去阿 Vin 仲有冇嘢补充？ 系咁多啦， 好 ，OK， 咁啊，我哋今集嘅曼联新闻去到呢一度先啦，咁啊，睇下我哋嘅连败纪录会唔会创到20连败嗰阵时啊，真系我哋再讲讲，真系冇嘢讲啦，真系。我谂应该系成个可以接得嘅20连败嘅话，好，咁我哋系啦，之后我哋再见啦，咁啊，好，拜拜， 拜拜。 公民教育由课金开始，大家好，我是滑雪娘娘阿 B， 你听紧嘅系 Ra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一起反对网络廿三条。你冷得你，沙又啦啦。